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2月20日啦，星期三，骚动音乐， 系 好冻啊，好冷啊， 系啊，真系好冷啊，因为今日咧一起身嗰下咧，终于要攞翻件神褛出嚟披住啊！ 你今日先攞啊，你都好劲噶啦，唔系我 weekend 已经饮住啦， 琴日仲呃紧自己嘅，琴日仲呃紧自己，过两日又热翻噶啦，咁样，点知今日都冻，咁又要攞翻啲嘢出嚟补下暖啊！ 我想讲好无聊嘅，其实你话。会呃自己过两日热翻，其实你一睇天文台，你就知道过两日会唔会热翻咧？ 唔系，有时我系凭呢个体感啊，我信自己嘅体感吓，因为有时候咧，我觉得我对于同呢个大家认知嗰个温度咧，系唔知点解系有啲落差咁样嘅，成日都。好，我可能睇身體狀況啦。有時明明個天氣報告話好凍，我又唔覺得好凍；明明話好熱，我又覺得唔係會涼涼地咁樣。係啦，所以我都係盡自己嘅。 今年聖誕係會凍翻少少，就有翻啲氣氛，因為以往年有啲聖誕都 熱㗎，著短袖衫㗎。早兩年， 正如呢一個天氣預報一樣，展望啊嗱，你唔中意睇，我話俾你聽啊。 好啊， 展望啊，隨後兩三日及聖誕節早晚持續寒冷， 係 天氣乾燥。冬至市区最低气温喺十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哇？ 咁冇计啊，要冷 你新界再低几度啊？ 要 冷你山上面又再低几度啊？ 系啊，我翻要冷实啲。 即系以前我喺马料水嗰边大学咧，嗰时候新界再低几度啦，马料水再低几度啦，跟住大学嘅山上面再低几度啦，跟住我哋就话吓再低几度 零度 咯。 唔系，其实你以前翻学会唔会朝头早嘅时候见到咧？附近嗰啲嗰啲。矮啲嗰啲樹叢係會有露水 嘅。我有啊，啲同學早起身嗰啲咪會見到咯。 真係㗎？ 我呢啲唔早起身嗰啲咪見唔到咯。 哦， 係佢哋有影相出嚟㗎。 好誇張啊！ 因為真係㗎，即係頭先嗰個。即系一级一级上，新界再低几度，马料水嗰边又近海，又冇遮冇掩咁样，嗰种又因为越近海地区，根据以前读地理就系讲，即系佢吸热快散热快嗰种咧，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嗰个温气温调节嘅关系啦。跟住再加上山上面，因为你每爬升唔知几多米嘅时候咧，个温度就会跌噶啦嘛。即系各样嘅因素加埋以前读地理嘅时候，大家就好着眼呢啲嘢嘅。咁所以咧，大家就会分析到就是、哦，我哋住嗰个宿舍咧就会冻过山脚嗰啲宿舍好多嘅。 好想试下。喺呢个宿舍嗰度食雪条啊！ 我话听我个宿舍嗰度唔好食雪条，你去厕所都惊。喺宿舍个你系唔会离开张床， 求其摆杯水喺度已经变咗雪条 啊！系啊，即系你去厕所都要睇一睇个温度啊！话你听。咁但系喺呢一个咁嘅温度之下咧，喺即系圣诞气氛浓厚啦。 系 咁伴随住嘅就系咩咧？ 想买嘢咯， 冇错啦， 好合理啊！ 就系消费欲。 我琴晚先行完街。 系啊系啊， 又要系时候睇下啲礼物啊嘛，俾自己嘅，想送啲嘢俾自己，成日搵呢只口， 因为你已经送咗好好嘅俾我啦。其实已经令到我呢几日已经不断睇紧黑胶碟机嘅， 做得好好、啊。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黑胶碟机都冇位摆住啦。咁但系喺我即系物色到适当黑胶碟机嘅同时咧，我已经萌生咗另一个念头，另一样嘢想。 你咁快嘅、啊、你？ 好快。其实咧，如果讲真咧，如果我即系我系无限货金嘅人嘅话咧，其实我要买嘢真系可以好多。有 你呢句咧，完全废话嚟嘅。有边一个唔系啫？ 唔系、啊、 如果无限货金，有边个唔系无限买？我都无限买啦。 有啲我身边嘅朋友 物欲好低啊嘛， 物欲真系比较低嘅， okay. 即系佢冇嗰铺人。即系前晚我女朋友都讲开呢个话题，佢都话哦，其实即系佢话我冇你咁多嗜好，又好似呢一样嘢又会想储，嗰样嘢又想储。哦、因为我执房嘅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林林沈沈唔同类型嘅会有啦，书啊、漫画啊、模型啊，各样都会储啦。 跟住 CD 啊、黑膠咁樣又想儲啦。即係佢就話其實佢冇咁多呢一啲嘅 想儲嘅嘢， 想儲嘅興趣，咁變咗其實你屋企唔需要有咁多位去安置呢一啲嘢， 就乾淨好多啦。 係啦，咁所以即使你有無限金錢啦，叫做每個人用嘅方法都唔同嘅，即係我呢啲就會有物欲好多嘢想買，咁但有啲人有權就係佢係。我想攞去食嘢或者我去旅行咁同，系啦，咁但系我买嘢嗰个物欲系可以好强烈，由细到大 都 知噶啦，系啦。不过我系不断都抑压住，因为知道现实当中唔系冇啦，系咪先？咁所以抑压咗好多，你就会谂，所以点解会有一个叫做 priority 嘅嘢，就有咩重要唔重要，边啲最想储，边啲一般般嘅，咁你去分配金钱啦。咁啊，但系另寻日啦，前日开始计呢个黑胶碟机之后，出现咗一个咩物欲咧？通常都有啲事情发生会 tick 到你想买嘢啦，就想买啲相机嘅。 哇，男人四部曲、啊， 相机咧，屋企 咧， 向来都有嘅，一路都有部单反。十年前去旅行嘅时候，去毕业旅行嘅西藏嘅时候，嗰阵时又唔知嗰时唔系消费券，嗰时唔知叫咩啦，即系总之有嚿钱啦，政府又派钱啦，咁样。咁跟住 派糖派糖， 系啊系，我想我生果金， 力咁你又 唔系嗰唔系，我唔记得嗰个名叫咩啦。嗰时系啦，十年前左右啦。咁嗰阵时就用咗嗰笔钱咧，就觉得一生人咧去西藏可能只系去一次，之后冇乜机会， 冇机会啦。 随住年纪越大，你唔会再俾自己有呢一种体验式嘅旅游， 加上你怕冻啦。 真啦，同埋你又要約到啲盤去又難啦，咁樣咁所以嗰時就覺得哇，呢啲景色咧真係嗰時手機又未咁勁啦，啲鏡頭十年 前即係影嚟都係朦朦地嗰啲嚟噶嘛， 係啦，未係嗰種啦，咁所以嗰時就買咗就哇孭住部機去影，咁嗰時又真係會學影相，買咗啲書，即係嗰啲鐵三角啊，即係嗰啲 ISO 啊、快門光圈嗰啲學曬最基本嗰啲咁樣調校啦， 黃金比例啊、七三比啊咁嗰啲，係 啦，咁啊學曬，咁嗰時影啊好開心啦，咁但係咧嗰次之後咧。再有去過旅行咧，都有帶過一部單反去，但係嗰個問題咧就係在於， 你直頭買單反， 我買單反噶嗰陣時，因為你覺得 好重皮， 好入門嘅嗰陣時係，咁啊，但係你覺得即係正正經經影相就唔好喺嗰陣時，即係十年前啦，覺得就唔係鬼買嗰啲咩傻瓜機啦，即係嗰啲係即係 DC 仔嗰啲， 人哋 New Jeans 都係揸部 DC 仔啫嘛，冇人哋阿 Lisa 都係攞部 DC 仔出嚟影啫嘛， 所以 你影得幾靚人哋， 所以我強調呢個係十年前嘅諗法，其實今時今日你想揀一部輕巧啦，但係咧佢又可以做到。即系叫做可能比手机靓少少嘅相质咁样，因为咧过去呢十年咧旅行都有拎过嗰部单反出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咧非常之唔方便，而影一啲相咧最终你嘅谂法系点咧？都系喺社交平台嗰度 post 嘅，即系我唔系要做一个， 你唔系摆相展啊？ 系啦，我又唔系做一个好专业嘅摄影师，都系一个休闲。嘅攝影人啦，我咁樣形容啦，係啦，休閒leisure photographer 好似好聽啊個名，係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即係影相鋪上網啦， 係， 咁所以 打卡啦， 係啦，咁所以咧嗰個不便之處，後屘再加上電話嘅鏡頭開始越嚟越進步嘅時候，你就覺得。其实肉眼有时都唔系好分到，压缩咗 upload 咗上， 除非你拉到好大好大啦。 系啦，咁啊又你又要哇用 SD 卡影完啦，跟住你又过落电脑，因为嗰时我嗰部机仲要冇得无线传输翻落去电话啊咁样，咁所以慢慢咧嗰部机用嘅次数越嚟越少啦。咁嗰时有英国拎过喺香港啲旧区咁样影下相都有嘅，咁跟住但系而家咧咁就好彩佢揾咗个新嘅主人就系、是、我阿爸啦。 哦 ，OK， 阿爸就即系学摄影，咁又拎去咁啊玩啦咁。 几好啊， 系 啦，唔使。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多咗好多机会要影相啊，成即系我哋最基本，我哋同嘉宾即系做访问影嘅相啊，或者有时做嘢你有啲记录啊，或者有时啊 mood 到你又想懒系影少少嗰啲好 emo 嘅相，加啲嗰啲 emo 嘅 caption 嗰啲咧，你个人系有呢啲 moment 啊，会扮嘢啊， 系啊，要扮嘢，系啊，啲人讲想扮嘢， 要扮嘢， 咁样你就觉得啊，电话影咧硬系好似 争啲喎， 同埋前排我哋做骚动音乐嘅时候咧，咁我哋有个即系摄影朋友。攝影同事啦，咁佢又幫我哋即係影一啲相，咁咧佢就用即係佢又影開嘢， 佢又影得好， 影得好出嚟咧個相質啊，啲對比嗰啲色水又靚啦，同埋咧佢嗰部機嗰次見到佢好輕巧咁樣，即係細細部我哋一路用開嗰啲即係掌上型 size 嘅相機， 即係唔係大大部要攞個相機袋袋出街換鏡頭， 唔使嗰只嚟，係啦，即係一部搞掂曬一啲簡單嘅咁，咁啊嗰時見佢拎出嚟影，咁哇好勁喎，咁啊影啲相覺得，我對於佢影出嚟嘅相嘅嗰種質素，各樣嘢念念不忘，即係覺得佢影得好靚，即係唔係淨係個構圖咁簡單，係啲色水各樣嘢我都覺得好正。 你有冇諗過咧？其實真係駕駛員嘅問題， 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問題。 你有冇諗過其實真係唔關佢用？ 用咩相机？你讲咗咁耐部相机，其实真系唔关人哋部相机事啊，人哋个才能嘅问题啊，你明唔明啊？ 我想你闹醒我，令到我打消咗买相机嘅念头。 即系人哋做 DJ 打碟打得好，唔系因为部机嘅问题啊，系人哋做 DJ 打碟个技术好啊嘛，你明唔明啫？哎呀，真系激鬼死啊！ 哎呀，继续闹我啦，你闹醒我，等我唔好买相机啦。 唔系，我都明嘅，即系我都系一啲咁嘅人嚟嘅。我不过我同你调翻转，因为咧，我早几年去旅行嘅时候咧，咁我最初头几次去咧，都系用电话影啦，或者可能嗰啲简单嘅傻瓜机去影啦，咁都总会系嘅，系会个人有啲唔系好满意，都系觉得啊，啲质感唔系自己好想要嗰种嘢。但我同你调翻转，我最后唔系走去买嗰啲单反啊咩啊嗰啲，我系走去买翻啲菲林机， 系都系另一种质地 啦，系啦。咁我觉得又印出嚟嗰样嘢又唔同，同埋咧。嗰、那個過程又好好玩嘅，即係去翻嗰種你影完其實都唔知道張相會係點，咁每張相出嚟都係一個驚喜，你冇得即刻睇啊嘛，即係所以你到嗰陣時影嗰張衰咗就衰咗噶啦嘛，咁所以你就要好珍惜每一張影嘅機會，加上佢菲林係有限嚇，咁啊我就同你調翻轉咯， 因為好衰格嘅，你譬如用電話，即係我好衰格啦，係咁啊，即係你用電話影出嚟個效果到唔到嘅時候，你就會你第一下唔係諗。自己应该唔好意思，你会赖咗个机 啦，部机都、 可能始终佢都一部电话啦，可能咁、所以做唔到效果 咧。驾驶技术系冇问题嘅，不过佢系一部渣股啊，所以我打唔赢高达 系啊， 系嘛？ 但我忘记咗我最中意嘅藤原拓海，其实佢都系揸架八六，其实一架八六就已经可以赢咗好多山路啦。 系啦， 咁当然你好睇，好睇赛道嘅，即系你揸八六，如果你跑F1 赛道，咁你一定输噶，系咪先？你好睇赛道啦， 你揸山路咁啊有机会啦。 系啦，咁其实我都系揸山路啫。即系社交平台 po 上都系山路啫，其实我都唔系打专业赛道，唔系一个科型式赛车嗰啲啊，咁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唔系，即系唔系好对路。咁我首先我又问翻我哋嗰个同事，又问佢啊，其实佢边个型号嘅相机，我想了解一下啦。跟住咧，佢讲嗰部型号咧，咁啊同我 research 翻嚟都唔少人推荐。哦，原来系嗰部咁样，即系我就知道咗啦。咁样咁嗰部即系佢嘅强项，类似即系佢轻巧啦，同埋佢个感光圆片咧都系高阶少少嘅，咁所以啲颜色。各样嘢 就熟 啲啦，系啦，嗰啲啦，咁样系啦，咁我知道咗个分别，你起码你要知道咗先知自己输咩嘛，系咪先？ 你完全系俾嗰啲咧，你行入去嗰啲相机铺头，俾嗰啲 sales sell 你 咧，好易噶， 唔系啊，即系阿呢先生，你呢一部咧，即系你唔好睇佢贵1000蚊，其实真系差好远噶。 因为个重点系咧，我心里边已经有个 sales sell 紧自己，所以我。你明唔明啊？其實嗰啲片嘅推介咧，佢係即叫對比緊唔同型號嘅相機啦。咁我你知我好中意睇呢啲噶嘛？ 係。 咁然後嗰陣時心裏面已經自己 sell 緊自己啊，呢一部咧就似係啱啦，即係我要做啲咩咧？咁呢個啱啦，咁啊。所以咧，我而發現而家我要買呢啲電子嘢咧。我要做咗功課先可以去鋪頭嘅，如果唔係咧，俾人 好容易。 有時做完功課入去俾人動搖下，譬如我想睇 A 嘅型號嘅啦，佢話冇喎，不過我哋推介 B 同你嗰個好似原來講一啲你唔明嘅嘢咧，跟住你就 覺得真係勁啲， 又好似 OK 啊咁樣。 或者會話咧，其實呢 B 呢部咧係你 A 嗰部進階版，但係真係唔係差好遠個價錢。係 啊，多少少，其實個效果差唔多，仲好啲添咁樣。或者你本身揾嗰部咧，佢就可能踩低少少嚟抬高佢想 sell 嗰部啦。 你想揾嗰部其實停咗產㗎啦，你第時想整咧都好麻煩㗎。你攞原廠都未必有人整 啊！所以我發現呢個無底深潭，你有時加幾百又 upgrade 少少，或者加1000又 upgrade 少少咧，你永遠都可以咁樣上。 嗱， 所以最後我決定， 決定咩啊？決定買， 我決定充分了解自己手上邊呢部電話，其實佢個極限去到邊度先。 唔係，我作為你嘅朋友，我咁講啦，我覺得其實係要試下嘅。你唔試係唔心識㗎。 你講試咩？試買啊？ 試買係啦。咁你買完翻嚟，發現真係唔得，你就會相信。其实呢个世界上好多嘢真系个驾驶员嘅问题，唔系个机体嘅问题。 其实系啊，我发现个驾驶员问题就系因为佢唔了解自己嗰个机器本身嗰个极限或者个能力去边。跟住我上网再 search 下咧，譬如我有一种texture 好中意嘅，好似日本嗰种菲林 嗰粗粒，有啲粗粒， 系啦，暗色啲个对比大啲嗰种啦。咁其实原来咧，我部电话里边咧内置嘅 filter 咧，其实 都 可以做得到，加埋啲数值网上面你有得懒人包抄啦。跟住我就已经即刻认，嗯，其实我都几满意，都得啊。 你身边你学下你身边嗰啲网红 friend 嗰啲女仔嗰啲， 我冇呢啲啊， 问下佢哋点样整咪得。 但系呢个讲得啱嘅，你系不断参考下人哋嗰啲，即系譬如你中意曳嘅，你咪睇啲曳嘅 video 或者相咁。你自己中，起码你要知道自己中意边一种先啦，咁咧其中有一个有一个日系嘅咧，我系有参考嘅。喺只歌嘅 MV 啊，都系喺日本拍，即系你会谂点解拍出嚟嘅感觉咁日本咧？除咗佢日本拍之外，就是、可能个运镜啊，嗰、那个色水嘅调动啊，参考一下。 最爱听百步潮退，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奇句，极杂乱话语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不退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高兴，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 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妄自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话逼得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总有太多自信已将心声替换，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告终。 你冇新闻之前听过有潘昭彤嘅 Say Nothi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元素，必须好好把握北京和香港各自优势，发挥两地优势互补，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李家超在京港创新发展论坛发表视像致辞，他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汇聚海内外人才，为创新发展带来重要动能。香港大力引进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发展，助力香港创科生态圈健康发展。至今已经有超过30间重点产业企业落户香港，在本港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区域业务总部。香港会全力全速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金管局呼吁市民提高警惕，留意一个由南洋商业银行发出关于网络钓鱼短信的新闻稿，有关银行已经向金管局汇报事件。金管局提醒公众，银行不会透过短信或电邮超连结引领他们到网站进行交易，更加不会用电话、电邮和手机短信，包括以超连结的方式要求客户提供任何敏感个人资料，包括登入密码和一次性密码。 任何人士如果曾经向该短信提供个人资料，或曾经透过该短信进行任何交易，应该联络有关银行同联络警务处刑事总部资讯中心，电话号码28605012。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提醒市民慎防电话骗案。驻粤办同辖下驻深圳联络处话，留意到近日有骗徒利用伪造嘅来电显示号码，假冒驻粤办或驻深圳联络处致电市民，因此提醒市民接获来电时候，唔好单凭来电显示辨别来电者身份，必须保持警惕，主动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轻信来电者同随意透露个人资料。如果怀疑有关来电系骗案，应该立即向警方举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交传枪支议定书批准书。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说，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枪支泛滥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区和平稳定带来的多重挑战。批准枪支议定书是中方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地区和平稳定的又一重大举措。汪文斌又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涉枪暴力案件最少国家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中方愿意此约批约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各方在轻小武器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晚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冬至市区最低气温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寒冷天气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通往长青隧道的支道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三圣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车龙排到去大榄涌，而附近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更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珠海学院的车龙去到小秀村。另外各区的隧道情况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去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维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车多。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龙翔道泽安村荃湾。最后提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全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波成，我好明白你嘅心情啊！正所谓可以瞓的话不会喐啊嘛，呢啲天气迟15分钟起身都在所难免嘅。大了 CY Leo 最新排台作品《倘若》。唔知点解感觉起身系需要一种好大嘅勇气，因为你唔会知道到底被窦同埋个室温嘅温差可以有几大。 冤家相睇肯整好坐低，做最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物品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做气质系文艺更弊，不满意便篡位。我是个体，任你挤，但你根本摆错位。I don't wanna move too much, just leave me alone。被你多感官也弄满。I don't wanna move too much, just leave me alone。用我的指管不透另一半。 Featuring 卢信旭 Don't Wanna Move。

发现这座伟大城市内，散下满天灰烬与石头，庆幸你在身边给我甜酒，那需呼救。发现岁月再漫长仍有尽头，看着远处火星扑向月球，庆幸你在身边给我行走，十秒都足够。睡了世上每道记忆才掠过，才承认渴望那夜两手碰触过，才承认听着你脉搏，趁未闭目呼吸更多，浪漫如烟掠过。抬头望到最缤纷宇宙，眉头压角都等你参透，十秒让烟花给我情后， 高智能想再和你看烟花 ，Last Christmas version。不过呢种天气就系咁奇怪啊！日头你唔想起身，去到夜晚，你又唔想瞓啊！ Love, but run me for a wish and dare if you're dead danger. Join me in 8 9 6 Midnight Serenade。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还要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心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确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努力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骚动音乐，由得咪共欢骚动音乐，由得滚动波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声啊，我呢度仲冻啦，新界再低几度啊，我仲早过你起身添。 斌神，你知唔知你嗰种冻唔关温度事？你嗰种冻系因为心态事，你个心态寂寞。一个人只身翻工，得自己一个，所以先特别觉得冻嘅啫。 谁会懂孤身为自寻某种空虚寂寞冻？一吸一呼将思念尽断送，我频率只跟我接通，爱极重，若有所失的感觉，才了解怎折衷。我未盼你目送，任由街上老人闹哄，我只听见歌单里指定出个梦，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让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人事事投诉，我这一套枯燥淡薄都难道我必须复合，爱极重，若有错失的感觉，才记起怎放空，我未盼你目送，蔓延孤独曾自控，我知心太多反讽，不会搏认同，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劝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完全杜绝烦恼，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无情得似暴风，让我别发现我在人后隐隐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遗憾还回报，拼死拥抱再气力尽耗，难道会扭转定数， 听个 Phoebus 吴启扬嘅《孤独先生》。咁你又唔好低估咗自己一个人嘅时间，自己一个人先至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空间。你谂下，嗰程车翻工嘅时候，将你平日嗰啲情绪自己抒发出嚟，其实都几好啊！ 带笑痛。 不要逝去，就起吉他激动莫名，浮世难耐只想清醒，这瞬间已惯于爱上，看守那心底真情土壤。也许这痛楚会过于漫长，也许这结果会远超想象，想改变怎可不痛不痒。找最终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土壤。也许一片海会重返大洋，也许一片港会再得方向，风吹过坚守这个方向。 阿 刘应廷的大海少年，在海上面漂泊的时候，梗系觉得有伙伴感觉好啲啦。但系总系会经历一啲进进出出、离离合合的时候嘅。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恩狂多，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生。 再见，从未隔绝。

是紧抱我，陪伴到天光才讲。很感激像我，但然而昨晚是你打错，帮他安慰你难过，然后无端打给了我。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清脆变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爱得多不智。安宁，盼你又来俘虏我，如梦里温馨场景。苦苦等待你在何时，喝醉又再补充，病态魔爱这样重播，唯独怕被你封锁。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代替品，还请随便放肆。或是我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本相依，又怎会有别个知我成熟得不理智。可充当一晚过场，心酸到巨意，心死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留一通热线就当我是代替品，还请照顾备至，自愿去幼稚，守好朋友名义，我甘心当个自由共你相依，又怎会有别个似我，全是出于爱意。错了后开心过，你讲我知。 佢 Andy 黎展峰，用呢首《不眠来电》啊。 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下星期四起推出新措施，协助市民识别短信发送人的身份，提防诈骗。新措施名为短信发送人登记制，首先涵盖23间电信服务供应商，他们是已获认证的发送人，日后会以井号开头发短信给本地流动服务用户。发言人说，电信网络会拦截并非由已获认证发送人发出但发送人名称含井号的短信，用户无需事先申请或安装流动应用程式，也都不需要在手机做任何的设定。登记制度不适用于可供接收者以发送人号码直接回复的短信。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科技创新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元素，必须好好把握北京和香港各自优势，发挥两地优势互补，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李家超在京港创新发展论坛发表视像支持，他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汇聚海内外人才，为创新发展带来重要的动能。香港大力引进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发展，助力香港创科生态圈健康发展。至今已经有超过30间重点产业企业落户本港，在香港成立研发中心或者是区域业务总部。香港会全力全速建设成为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提醒市民慎防电话骗案。驻粤办同辖下的驻深圳联络处说，留意到近日有骗徒利用伪造的来电显示号码，假冒驻粤办或驻深圳联络处致电市民，因此提醒市民接获来电时候，不要单凭来电显示辨别来电者身份，必须保持警惕，主动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轻信来电者以及随意透露个人资料。如果怀疑有关的来电是骗案，应该立即向警方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冬至市区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寒冷天气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通往长青隧道之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一带车多。另外，青马大桥下层嘅行车道仍然继续开放。而江诺道西就有爆水管，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边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私隧龙尾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公主道去红磡方向落漆咸道南的支路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爱民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空巷的尖沙咀 busking 究竟带俾 MC 乜嘢感觉？ 会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个牛包啦。我只系觉得啊，我唱歌我开心嗰日，就我觉得嗰个自在就翻翻嚟啦，真系可以暂时抛开歌手嘅称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大时大节要减肥，咁咪乜都冇得食。 好多时减肥系一个长期战争嚟嘅，我哋将一部分根本上我哋唔食得嘅嘢摆翻落去个饮食嘅习惯嗰度。其实咧有样好处就系你身体唔会抗拒任何一种食物。其实我哋身体会有样嘢叫做动态平衡，佢会自己会 adjust 噶啦。太过分去 limit 佢嘅话咧，反而好容易会有样嘢叫 flashback。 要知道大时大节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中。新美丽，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共有自我腰痛， 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我冯杰同郑正恒请嚟梁元生、欧志坚两位历史学教授介绍新书《学海书流与香港国学》。 新雅咧就系有传承，但系有革新。港大嘅中文学院，特别系学海嘅前辈喺度咧，都有一个新嘅突破咧，就翻译。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讲述已经创建100年的香港学海书流，在二战后同一班南来文人一起弘扬国学。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全部同我交出来。 我一年光阴找我睿智，从12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地址，为发现我可以前面 成团一周年的作品 ，Vinnies 咁多位成员都无一幸免，大家都要将手机内呢一年拍过的 video 黑图贡献晒出嚟，剪辑成今次的 MV。 寻找新世界是我生存意义。 作曲 Winky， 填词王乐怡，编曲 Ariel Lai， 监制何炳信 Ariel Lai， 一首记录他哋笑中有泪的时光的作品。上榜5个星期啊，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 ，Beanies 12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本新聞翻嚟啦，我就醒起啊！我哋今日開節目原來冇預告，今日我哋玩 back to back 係喎、哦。今日咧，我哋即係預告一下啦。我哋今日6:30打後呢個環節、就 是、預告一下 啦。預告係未玩嘛？ 啱 啊，未玩咪預告咯。 你有你嘅道理，係啊。預告 玩嘅時候叫公布咯。 係啊，我哋會預告2分鐘之後。 係啦，我哋好快開始咧就會玩呢個嘅遊戲。就係奔波 back to back， 係 歪理王啊！我係 係啊， 係啦， 喺呢一啲冬日嘅時節，聽下啲凍冰冰嘅歌咧，格外有 feel。 你又預告埋你一陣會用咩歌啦？係嘛？ 同埋嗰啲古仔啊，聽下呢一啲 可憐的故事。 可憐的故事通常都係咁啊，但我今日諗咗個故事，唔係可憐嘅故事嘅。 Okay。 有趣嘅故事 都有共鸣嘅系嘛？ 我冇共鸣，你可能曾经有共鸣嘅。 哇！咁样攻击，但我又睇下你啱个古仔系点啊？咁啊，总之呢个游戏咧，洪波城会有人轮流拣一只歌咧，去延续一个关于小明嘅故事嘅。咁啊，为咗增加再增加呢个游戏嘅随机性啊，我而家又再增加咗自己嘅难度。 系咩？ 我求其攞一沓碟，我都唔知系啲咩碟。 系。 总之有沓碟摆喺度 玩噶， 一阵我随机就攞，即系好似抽牌啊嘛， 唔系好似 DJ 打钟咁啫嘛。其实播一只歌，跟住就睇下我手上面有边只歌啱可以播落去咧。 系啦， 不过我哋要连埋呢个说话内容个故事发展咁解咧。 非常之考呢个嘅努力急转弯啊！ 系啊， 好 你啊，咁就开始我哋今日嘅 奔波 back to back。 嚟紧圣诞节，小明本身谂住要自己一个人去过噶，但系居然佢收到小美嘅邀请，邀请佢平安夜去行山。但小明有少少却步。 巍峨高山，若要攀登，都总会有段路。大厦顶楼，定有阶梯，终于通得到。所以别说高妹孤高。总是追不到，害怕不自量力行过，望见竟已畏高。你没有六尺高，你答应待我好，努力也能弥补那点高度。对你印象还好，只不过自信差两毫。要是你乐意做，怎会给那几处难度？我的心里。会试着习惯这差距，就你的拥抱。如何落泪，落到山腰都竟已化作梦。如何寂寞，候了飞机通通飞不到。虽说习惯高空之中 正传 Winter Mix， 小明好想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好想趁住呢一个嘅约会，为小美带嚟一啲嘅惊喜，希望佢对自己产生好感。虽然佢知道自己冇小美咁高，行埋去硬系有啲格格不入噶啦。不过佢都希望凭诚意打动到佢嘅心。 也要驾着的士盼望，但圣诞夜谁来讲快乐？ 着你感冒，谁来问你的好？一缕心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赠你香氛，一路上梦想的传唱，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谁在拍掌？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同场，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我想将双手的温暖附托在你肩上。想将鼓掌的声线伴旋在你光环上，让你梦然让天使合唱。 齐盛嘅《天使的礼物》，谂咗好耐，小明送一份咩礼物俾小美好呢？呢份礼物无论系去行山定系去佢屋企，应该都可以送得着嘅礼物。 留低 嚟有 The Boogie Playboys 情迷熱可可。冇錯，小明買咗一啲好貼心嘅朱古力，方便小美隨時隨地都可以沖嚟飲，暖粒粒諗起佢。不過當然小明知道，淨係單憑咁簡單嘅熱朱古力係唔夠㗎，所以佢再買多咗一樣嘢。佢諗住約小美去行山嘅地點係富士山，佢買埋機票，連埋食宿，咁應該夠誠意啦啩。 就似山东景叹一天恋爱，运气作比赛，身体感到天旋和地转，就让我对这天空说，我会再。 古巨基嘅《Be My Valentine》，听到小明呢个邀请之后，小薇深沉一沉，谂一谂， 缓解脚步，突然静。什么都不紧要，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亲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怀缅变得笑。接你或会再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暂时不。